着你分享在飘扬，装满新年带来的温暖。那遥远的家乡，那扇窗还留着儿时的模样。转运的风车转呀转，一转眼我们都已成长。我把所有祝福大声讲，朋友啊，祝你新春吉祥。一人一个梦想，一人一个愿望，慢慢变成满天的星光。再隔一个梦想，再许个愿望，别怕，我有宽大的肩膀。 欢迎你共聚一堂，齐聚着圆圆。